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萧定立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新天地童书天地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萧定立获奖童话书系拼音版老虎钟。河马当保姆。都没有吃东西了，一股大风就能把它刮走。它饿呀饿呀，实在受不了了，一眨眼睛，一串眼泪掉在了脚背上。河马这么个大个子，掉眼泪让人家看见会笑话的。河马埋下头，咦，他突然看见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猫妈妈急需保姆，快来。河马也顾不上饿了，一口气跑到了猫妈妈家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当当当， 喵，谁呀？ 猫妈妈开门一看，哇，被吓了一跳，这么大个个子。河马赶紧垂下头，把很高大的身子往下缩了又缩。猫妈妈笑了， 喵。 河马，你是来当保姆的吗？河马搓着大手说， 是的。 那你以前当过保姆吗？ 当过，人家嫌我个子大。 个子大有什么不好的？个子大还没有人敢欺负我的宝宝呢。 人家还嫌我声音大。 不大不大，和我们猫咪的声音差不多。 不是的，因为我这会儿很饿。 河马本来想说的是因为很饿所以声音才不大，可猫妈妈还没等他往下说呢，就赶紧端来了一锅面条。 喵， 别客气别客气，吃吧吃吧，吃饱了才能干活吗？河马只吃了一点就停下了， 他不知道猫妈妈让不让他留在这儿当保姆。 猫妈妈歪着头看着说，看呢，你的饭量一点也不大。河马眨眨眼睛没吭声。其实啊，他可以一口气吃三锅面条。猫妈妈对他说， 喵， 好好好，我很满意你。河马咧开嘴笑了，他的嘴唇那么大，要是用口红的话，一次得用完两只。猫妈妈把猫宝宝交给了河马，就去上班了。河马高兴地从摇篮里抱起了猫宝宝，揉揉鼻子说， 你妈妈真是个好心人呐。 也许是河马的大嘴巴一张一合的吓坏了猫宝宝，猫宝宝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 喵喵喵，哎呦，猫宝宝肯定是饿了。 河马把饼干桶里的饼干一股脑的全都倒进自己嘴里，一边哼哼唧唧地哄着猫宝宝，一边说， 嘿嘿，猫宝宝别着急，我拿饼干来喂你。 可是河马呀一看饼干桶，哦哟，刚才全到自己嘴里了，一块也不剩了。 猫宝宝哭得更厉害了。河马又慌忙煮了一大锅子牛奶，呼呼地吹着热气。 哎呦，好烫啊，这样会把猫宝宝的舌头烫坏的。 再舀一勺又吹气。 哎呦，还是有点烫。 他就这样啊，舀一勺吹吹气尝一尝，再舀一勺吹吹气尝一尝，尝了一口又一口，等尝到最后啊，牛奶只剩下一滴雨水那么点儿了。 这下不烫了。 河马把最后一滴牛奶倒进了猫宝宝的嘴里，可怜的猫宝宝嗓子都快哭哑了。 好累呀， 河马的眼皮都快睁不开了。 我可是三天三夜没睡觉了。 河马太困了，他在猫宝宝的哭声当中睡着了。猫宝宝的哭声倒成了河马的催眠曲。猫妈妈下班回来了，呀，没带钥匙开不了门，只得大声喊： 喵，河马，河马。 可是河马睡着了，打呼噜的声音像打雷。猫妈妈又叫： 河马，河马，河马，河马， 来了来了。 河马被叫声惊醒过来，打开了门。猫妈妈皱着眉头，河马还把猫宝宝抱在怀里呢。哎呦，快把宝宝放进摇篮里。河马把猫宝宝放进摇篮，猫妈妈摇啊摇，猫宝宝立刻就不哭了。河马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猫妈妈惊讶地张大了嘴。 喵，天哪，你的个子怎么变得这么大？ 河马摸着肚皮不好意思地说， 我一直是这样的。 哎呀，河马，你的声音大得快把屋子震倒了。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。 河马的眼神暗淡下来，有点难过。猫妈妈问： 喵，你生气了，河马？ 河马摇摇头： 没有。我想告诉你，今天上午，猫宝宝吃了一桶饼干。 什么？一桶饼干？ 还喝了一锅子牛奶。 一锅子牛奶？哎呀！ 猫妈妈大笑起来，河马完全不明白怎么了。 你笑什么呀？ 猫妈妈说，猫宝宝这么小，怎么可能吃得下这么多东西？它又没长着河马肚子。河马的脸呢，刷的一下就红了，连眼圈都红了。猫妈妈赶紧说： 哎呀，河马，你可千万别哭啊，你的两滴眼泪要是掉下来，怕是我家里的东西都要被大水冲走了。 河马赶紧捂住了眼睛。猫妈妈走到河马身边说： 喵， 河马呀，听我说，你呀不适合当保姆。 这么说，我得回家跟我爸爸一起养鱼去了。 喵，养鱼？怎么，你养过鱼吗？哎呀，那太棒了，对我们猫来说，生活当中可绝对少不了鱼呀。河马看看猫妈妈， 是这样吗？你不觉得养鱼太没出息了吗？ 喵，不不不，养鱼太有出息了，太伟大了。河马一听啊，高兴地把眼睛望着门外。 哦，那我应该赶紧回家养鱼去，不应该瞒着我爸爸跑到城里来。 猫妈妈这下弄明白了，她拿出了钱和一大袋子点心，说：赶快回去吧，祝你一路顺风。河马呀，感动地说：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赶明儿我一定给你送一大箩筐鱼来。 喵，哎呀，我可真想去给你当保姆啊，那样我就有好多鱼吃了。猫妈妈这样说完，她自己和河马都大笑起来了。下面再来听这本书里的另外一个故事。稀里糊涂的一天。夏天可是捉鱼的好季节，小狮子毛耳东约表妹花梅儿去小河里抓鱼。毛耳东背着鱼篓，嘴里哼着歌，快步向小河走去。正走着，突然腿一软，咕咚，毛耳东摔了个跟头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好好的又没绊到石头，怎么就会摔倒呢？毛耳东摸了一下自己的腿，哎呦，他腿上鼓了个大鼓包。哎呦，坏了，长了个大瘤子。哎呀，好可怕，毛耳东吓坏了，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表妹花梅儿站在小河边，没等到毛耳东，却听到了他的哭声。他赶紧跑过来问： 哎呀，毛耳东，你摔倒了吗？ 毛耳东看见花梅儿哭得更凶了。 我腿上长了个大瘤子，我可能要死了。 花梅儿摸了摸毛耳东的腿，真的摸到了那个大瘤子，吓得哎呀一声就说不出话来了。他用手捂住了嘴巴， 毛耳东害怕得浑身发抖。 怎么办呢？ 花梅儿哆哆嗦嗦地说： 那我们不捉鱼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 可是毛耳东心想，腿上长了个大瘤子，怎么走路啊？ 我的腿疼得站不起来，你得背着我。 没办法，花梅儿只好背着毛耳东，拉着空鱼篓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走。毛耳东的泪水一滴又一滴打湿了花梅儿的肩膀。毛耳东的爸爸妈妈看到花梅儿背着毛耳东回来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们把毛耳东抱到床上。 我的腿长了个大瘤子，疼啊，哎呦哎呦。 毛耳东的妈妈一听，吓得心里砰砰跳，轻轻地摸了一下毛耳东的腿。 哎呦，真的呀。 爸爸慌了神儿，赶紧去找医生老庙。他呀跑得比风还快呢。一眨眼的功夫，爸爸带着医生老庙来了。 毛耳洞见了老庙叫得更惨。老庙说，毛耳洞别怕，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腿上长个大瘤子的。 花梅儿替毛耳洞回答，刚才他的腿疼得不能动，还是我把他背回来的呢。 毛耳洞现在觉得呼吸好困难，眼泪都流成了河。嘿，别动啊毛耳洞，我来摸摸这个瘤子到底有多大。 老庙把手伸到毛耳洞的裤腿里，毛耳洞叫起来， 老庙轻点，再轻点。 毛耳洞紧张的都不敢呼吸，一只手紧紧抓住妈妈，一只手紧紧抓住花梅儿。 摸着摸着，老庙笑了，呵呵，我现在要把这瘤子拿出来了。 疼。 可是不管疼不疼，老庙还是一下儿就拿出来了。 哎，他的手里拿着一只卷成团的袜子。 大家看看毛耳洞的两只脚，一只穿袜子，一只光光的。 原来呀，是袜子卷进裤管里了。 大家都笑了， 毛耳洞当然也笑了，他一下扑通跳下了床， 腿呀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三岁了，看到别的小朋友自己骑自行车，特别的羡慕，他就对爸爸说， 爸爸，我也要骑车，你给我买个自行车好吧。 可能是因为呱呱三岁太小了，爸爸还不太想给他买，想着等他再大一点，一步到位了，买个半大的真正的自行车。于是爸爸就对呱呱说，啊哈，等你长大了啊，再长大一点就给你买好吧。这一点让呱呱很不开心，可是也没多说什么。晚上回到家，爸爸上厕所之后突然发现厕所没手纸了，就对着客厅的方向对呱呱喊，嘿呱呱宝贝，给爸爸拿卷手纸来。呱呱意识到，哼，反击爸爸的机会来了，于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冲着卫生间的方向大声地对爸爸喊着说， 哦，爸爸不着急，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拿哟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智慧星幼儿园的邓芷瑜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白雪公主》。 小魔镜呀小魔镜，世上哪个最美丽，不是你呀不是你，白雪公主最美丽。王后听了很生气，公主逃到森林里，小矮人真有趣，脸上长着白胡须，数数看呀有几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公主公主别害怕，我们大家喜欢你，又唱歌来又跳舞，我们大家真快乐耶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